恁娘把一流城市一心要啊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得住后归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相，再去再留， 上啊，装过一道啊。 这块地种的是什么庄稼啊？ 这块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知道啥再说啥，别光说那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想掉牙，想掉牙哈哈。 这人样长得是不赖呀，那他还不赖了？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呢？ 真是比那三清诸葛都难。 快走。 城里有些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逛景了，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浩爷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哪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给他来在这唱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拿丑了到处都挑毛病了。 来不来由他吧，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、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在山高里了他就找不着个媳妇了。哎，按照暖水瓶来给我拿回去吧，我给队友送命给 你。看看我就说给你送。 哎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，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哦， 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咱俩一罐鸡蛋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你走了。太太 Thank you.

慢说。 我的嘴不用我，我的闺女不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。 你看看那是急啥呢？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怕烂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婉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好啊，小英婉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好了好了，你就多少说两句吧。

咱光都已经稀稀哇哇了嘞，就没替人家想想啊？哦，就被人家多擦了两条水，就骄傲了？是我唱的，咱能办到的事儿，人家就办不到啊？ 那我去给他认个错 啊！ 那我去了啊！ 啊！耶嘿，那是又哭啥了？ 南京叔 啊， 我也错了，我也去给他赔个不是。 哎，好好去吧，去吧。 你 回去小猫 去老侄子还带你去劝劝他， 他想哭叫他哭吧。 耶，那这又叫啥话？真是让他来参加劳动的还是让他来哭的？ 太矫情。 去听我来，你看这孩子去 就犯了个大错误，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，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都甩了两米朝天。 我说老嫂子，你是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，人家就怕说老公不行，你偏说还没有瞧准摇杆硬呢。你看看 那是啥就是啥，我不能卷着舌头说假话。 这不怕白养虎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看这也不容易。 那我 这你知道从前咱使的是啥玩意儿，现在用的是啥家具？这喷墨池双花粒结光石水池过头劲儿，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。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，得走一步看两步，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。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，这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？山沟里啊晾不住来多少说事儿，说话得看看茶壶，讲讲方式，你这个脾气啊你得改改了。 那这不用说是我错了， 那事不大你看着办呗。 那错了我求他赔个。 哎，可有一条，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。 哎呀我知道。 哎，你知道我看不保险。 兄弟，看看，看看，还没干一个钱的活，就要俩钱的工，我就知道成不了。 大姐，都看咱了，啊？ 看见硬盘担着那担子一扭一扭给扭秧歌呀，我说硬盘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一活了你可没看到腰板硬、就这他都咣当一声衣服水都甩了两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你说说就我真该岁数了，咱就不菜了的。太大了，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，那人家是咋了？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。是真的吗？可不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将 远走远留又怕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解决问题。那朋友不要无论哪里杨柳树不去，可是正不听，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，有意见也退。年轻人不知道那天高地厚，不批评可不能改变主意。我说他身子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没吃过90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迷汤罐里了，就这他还嫌不甜呢。这不，刚才老赖青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，哎。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一声啊，我走了。哎，走了。 孩子啥时候睡着了？我说了半天，怎么他一句也没听着？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会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嘞？ 这一回呀，可惦着你的那熟悉了。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信啊， 那就写吧。 好。 听众朋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